希望能帮到将要去日本观风的朋友哈。 是。 那今天呢也是一个还算是不错的天气吧。 还可以，还可以。 不是很冷，还不是很冷啊。 对。 但是夜间告诉各位呢，能见度会转差了，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要小心注意哈。 是的，现在早晚温差还是挺大的，如果要是晚上回家晚的朋友啊， 是 还是要多穿点。 是的，那听我们节目组今天跟大家准备了哪些新鲜好玩的路上资讯。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 新鲜资讯。 你看这个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是啊， 今天 开始 对 12月了， 马上12月了， 收拾收拾过年了， 11月12号了， 对，11月12了。 咱们算一下，18年还有几天过去，还有43天左右。 你看看昨天都剁手去了吧？ 哦， 赶上个周末是不是？ 对，大家 也是。看看你的购物车都清了没有啊？ 请大家合理消费啊！你看啊，一天一天过，现在都第三届中国最美露营地颁奖典礼在北京举办了，第三届了都已经。 哇，第三届了。 是的， 就是悄无声息的举办了第三届。 你看看， 对，第三届中国最美露营地颁奖盛典在京举办了，由 CFCC、汽车房车露营联盟主办，中露联网络平台承办的第三届中国最美露营地颁奖盛典在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多国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行业协会、旅游景区露营地房车俱乐部、营地装备企业、旅游商品企业代表欢聚一堂。相谈甚欢啊，共同探讨交流，共话行业发展。那通过主题演讲、项目签约，主要是项目签约、项目分享、对话沙龙、年度最美露营地颁奖，还有2018中国露营手册首发仪式、金帐篷奖颁奖仪式等系列活动，打造了一场以学习交流、经验分享为目的的知识型签约峰会。 这项目很多啊，这个活动也非常的丰富哈。据那个 CFCC 汽车露营的这个联盟创始人总会长修学军介绍说哈，通过这些活动的举办啊，一二届三届啊，努力使国内外更多的朋友用不一样的方式重新了解祖国这个960万平方公里的风景哈。为了响应国家政策导向，积极推动中国汽车房车露营事业发展，到从2015年就起了，不第三届嘛啊，中露联网络平台每年举办一次年度中国最美露营地的评选活动。 对，然后到了第三届中国最美露营地评选这个活动呢，是自2017年12月启动的，共吸引了300多家精品营地的积极参与。活动启动以后，便受到了广大露营爱好者与业内人士的广泛喜爱。现场投票环节高潮迭起，总数达到了670万票。 哎呦， 哇！累计访问量高达1124万人次，创造了中国汽车房车露营行业评选活动的新纪录。 想必随着露营这个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啊， 这个数量还会越来越多的， 越来越多哈。也希望大家呢赶紧的融入或者体验一次房车生活啊。 是的。 第二呢，中国的四川省的自然保护周现在正在举行哈， 对， 选择了一个举办的地方，在我国的香港开幕了。 香港。那2018四川自然保护周近期在香港海洋公园开幕，开幕式上，海洋公园和香港中国旅行社宣布将推出首个从香港出发的汶川卧龙生态旅游团， 也就是从香港出发到四川来看大熊猫。 对，直接去看这个 panda 小潘潘。 有主题哈，此次保护周主题是大美四川熊猫家园，川港同心共创美好。由海洋公园与四川省林业厅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啊。它是旨在宣传大熊猫保育的成果和四川民族文化的传统。在这个保护周期间呢，游客可以在海洋公园内体验展示四川景致的 3D 光影保育展览、羌绣、羌笛等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及四川主题美食会等，就可以在海洋公园可以体验这些。 真的是不错呢。 是。 港中旅介绍说，新推出的汶川卧龙生态旅游团将全程由海洋公园专业大熊猫导赏员陪同，跟随护林员深入卧龙原始森林，亲身探访大熊猫家园，体验 验卧龙历史人文风情和生态保育的成果。 作为两个地方的掌门人哈，香港部分、四川部分都有人去表态哈。 对，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啊，像这个林郑月娥他是这么说的、香港与四川呢交流密切，感情深厚，特区政府积极的援助汶川地震灾后的重建，涵盖生态保育和民生基建等多个项目。那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近年来也成为香港青年的实习基地，广受香港青年的欢迎。那希望通过举办保育周的活动呢，增强公众保育大熊猫的潜在意识。 是的，那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也表示说，香港与四川在自然保护领域深渊深厚啊，渊源深厚。那中央政府赠予香港的四只大熊猫全部都是来自四川。香港在汶川地震后也积极参与了四川卧龙基地等重建工作啊，希望通过此次保护周，两地青少年在生态环境保护和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可以进一步加强。 不要小看青年人之间的交流， 对， 他们的交流非常的直接，而且真实有效。 是的，青年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的下一代冉冉升起的新星。 对，说到青年呢，我会想到这个体力储备的问题。你比如说我那个年轻人到了一个非常新鲜的目的地之后呢，白天走了一天了，晚上如果看到夜色阑珊亮起这个城市的时候，他依然兴趣盎然， 对，他依然是有能力有体力去玩的， 是的， 去感受。然后到中年人呢，基本上就已经 休息 了， 累了， 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个离北京不远的天津市啊，现在要打造夜京城。 夜京城， 为了加快推动夜间经济的发展，促进夜间市场的繁荣，推进消费的升级，激发城市活力，本月印发的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夜间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了打造夜京城，将近六个市级和一批区级夜间经济示范的街区 、 街区啊， 是的，天津市提出按照提升改造夜间街区，策划形成亮点活动，创新推广新型业态的思路，在2019年底前打造形成六个市级夜间经济示范街区，经过3至5年的努力，全市发展形成一批高品质夜间经济示范街区，比如说串街呀、酒吧街呀， 对对， 什么意式风情街区，这个本身就很好， 连接起来啊， 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业态多元、管理规范的夜间经济发展格局。 记者也非常的辛苦哈，这六个市级夜间经济示范街区分别为什么呢？以海河景观带为轴线，必须要利用起来哈。 对， 打造刚刚道儿说的意式风情街、金湾广场、运河新天地三个精品的夜间经济示范街区。 其中一个啊，以展现历史风貌为主题，打造五大道商旅体验型夜间经济的示范街区。 咱俩还路过了五大道的那天晚上，去参加朋友的婚礼 哦， 在出租车上，师傅非常骄傲 啊，五大道 连串介绍。 哎呀， 那个府名人故居， 我觉得还真的是天津有很多好玩的哈。 是的， 对，像什么打造时代奥城，人民公园周边两个体验城，就是体现城市活力的夜间经济示范街区等等。 对，这个新区的朋友可以感受感受哈。 对呀、 此外呢，依托特色的餐饮街、串街等等，美食街、品牌餐饮店、体育场馆、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公园、游乐场等区域为载体。天津市呢，还将打造一批区间夜间经济示范街区，通过努力，各区至少要形成一个区内有影响、特色鲜明的聚集区。 那为了建设好夜间经济示范街区，天津市明确表示， 怎么了呢？ 晚20点至24时放宽相关摆卖的管制，在符合环境保护、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市政环卫等相关规定，不扰民、不影响交通秩序等前提下， 剩不下什么了 啊、对，剩不下什么了。对部分路段的夜间经济街区，这个配套进行规范充实， 对对， 允许沿街商户利用街面开展形象展示推广活动、进一步优化夜间经济街区附近公共交通的线路设置，加密夜间运行的班次，延长夜间运行时间。 就是我们觉得就是在这个客观条件都已经形成条件之后呢、我们看到那个比如说街区之间它那个装潢呢、都会有一定的这个规范性、 是的， 不是那种擦擦擦的各种出来， 对，你不能说是那个没有秩序那不行， 但是还是有鲜明的各个店铺的特点的哈、希望大家在去天津看的时候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天津不夜城、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 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11:44:3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之前有一个非常网红的一个海滩哈，这个不是由于这个长期的这个受不了重荷，不是关闭了吗？现在开放了，但是真的是出现了大家都在担忧的事情。 哦，是的， 想想 长滩岛是重新开放了，大家都很期待，也都想去啊。但是呢，扒手肆虐， 治安的问题，对吧？ 对，那菲律宾著名旅游景点长滩岛经过半年的整治后重新开放，然而不到2周，形形色色的扒手就开始肆虐了，蠢蠢欲动，导致许多外国游客都遭窃了。 是的，其实菲律宾警方在11月6号就已经发出了这个警示，要求所有的游客注意防扒防盗哈。这个一名荷兰游客在岛上呢被对方偷走了2100比索、也不是很多，276元人民币。就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前一天，到底怎么了？ 当地警方还逮捕了3名抢劫商店的嫌疑犯。 直接抢劫商店了哈？ 对，直接来抢。其实呢，在该岛重新开放的第一天，也就是10月26日、就有一名意大利游客及其女友被窃取了装有现金以及多张信用卡的钱包。 下面还有一个段呢，说这个段落之前、内容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哈。人到了海滩这个地方、自然而然会放松。 对， 如果你要喝了一点酒精饮料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点点那种的感觉，晃晃悠悠。 对，尤其是晚上你去酒吧， 对， 又暗， 对， 人又多， 是， 然后你再加上这个一开心可能就疏忽了。 对啊，是像钱包啊、 对啊， 什么相机啊，什么各种的钱财，大家尽量一定要小心谨慎哈，不单单是菲律宾长滩岛，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地方，大家都不能放松警惕哈。那现在看到是，另据菲律宾的一个报道说，当地警方正在严密的监视当地的两个盗窃的诈骗还有团伙呢，其中一些团员成员是女性和非成年人。此外，他们也紧盯一些可能变成扒手的当地居民。那长滩岛开展大规模清理行动期间呢，菲律宾警方曾向当地派遣了600名防暴的警察。为了维持秩序，重新开放该岛之后，仍然保持400名警力。警力是派上了，但是有些这个灰色的地带，大家是无法察觉的。希望大家今日是小心看管自己的身体和钱财。很重要啊，这个希望长滩岛呢开放之后呢，别因为这个事情影响他们的整体的这个感觉哈。最后一条也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这也是算是自然灾害了。 自然灾害、 加州山火再肆虐，已经导致23人死亡。这里为什么多山火呢？ 就是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哈，我们慢慢聊哈。 对， 这个11月10号当地时间，山火坎普已经造成23人死亡，坎普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425平方公里，目前呢，也只有20%的火情得到了控制。 是的，目前4000多名消防员在500多辆消防车和23架直升机支援下，正全力投入人员救助和灭火的工作，但由于天气条件不利，相关工作遇到了不少困难。 是的，我们详细说说哈。美国政府宣布向比尤特县、洛杉矶县和文图拉县3地进入紧急的状态，以便向灾区提供联邦政府的必要的资金。在11月10号晚上举行的美日灾情通报会上，火灾发生地比尤特县治安官办的主任说呢，在新找到的14具尸体当中，有10具发现于灾区正中心遭坎普严重焚毁的天堂镇。另外4具发现是天堂镇东北方向的另外一个小村子啊。 是的，由于尸体损毁严重，死者身份均无法确定。已经送往灾区以南150公里处的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鉴定了。 起火原因现在确定了？ 目前暂时还不清楚起火的原因。那美国太平洋天然气和电气公司向加州当局报告，火灾发生前15分钟，天堂镇附近由这家企业运营的一处输电线出现了故障， 有可能是它引起的， 也有可能是这种就并不是自然引起的。 是的，自火灾发生之后，共接到了大概有508起电话报案，寻找失联的人员，其中大部分都已经解决，还剩110起仍然在紧张的调查当中哈。 对， 我们说的这个坎普是山火的名字哈。8号清晨在天堂镇附近燃起并迅速的蔓延，也就在数个小时之内， 上千栋建筑烧毁。 哎，这个太厉害了， 厉害的哦。 对，这场这个大火啊，这场火灾是最坏的情形，这也是比尤特县的治安官说的、 嗯、 根本没有时间挨家挨户去告知火情，就太快了。 我看到那个视频了、哦、就是漫山遍野火光四射， 哇， 在山上起火， 就是说要说着那真的是一瞬间的事儿啊， 一风、啊、 那有一些居民也说整座镇子数万人同时逃离，但是出镇就只有那么唯一的一条道路， 这是原因， 就拥堵了、 嗯、 一些人不得不汽车步行逃生、 嗯、 这个警官马克巴斯说，感觉每个方向都是一堵火墙，我们几乎是看不清前行的路。 这个形容是非常贴切的哈、 嗯。 消防局和加利福尼亚的林业局的部门说呢，火灾发生在一天之内啊、 嗯、 过火面积就达到了362平方公里，烧毁超过了6700栋建筑， 嗯， 多大、绝大多数都是自己住的民宅 哦、 大家居住的场所哈。 是的，那天堂镇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啊、 哦嗯、 它是好莱坞经典影片《乱世佳人》的拍摄地之一，目前大约有2.7万人口，其中1/4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 哦，这个 哦， 这个脱离现场的这个节奏又放缓。 是的、 哦、嗯， 那现场视频和图片也显示，凶猛的火势甚至造成罕见的火龙卷、 嗯、 那大批的居民驾车沿公路逃离，还有人被困在镇中等待救援。 现在要是看天堂镇、几乎就是一座空城了。 哎呀， 街上看不到人影、 嗯、 极目所望都是被毁的建筑和车辆。那么问题来了，加州为什么多山火？ 对，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哎呀，加州哪哪哪又着山火了、 嗯、 对，为什么呢？因为加州是加利福尼亚州嘛，地处美国西海岸，濒临大西洋，近一段时期呢天气干燥，风力强劲，是很容易引发火灾的。而今年8月门多西诺联合山火过火面积一度超过了1148平方公里、 嗯、 打破加州去年12月托马斯山火创下的过火面积记录，成为加州有史以来最大的山火。气候变化使加州山火近年来是愈演愈烈啊。嗯、那美国媒体也报道说，加州史上最大的5场山火当中，4场都是2012年以起，就是以来以后发生的。 刚说的是天灾、嗯、但是也有人为的原因。 嗯嗯嗯、 加州近两年火灾导致这个惨痛人员和财务损失背后的人为因素是不可忽视的。 嗯、 有美国专家指出，这暴露出加州在城市规划以及防火措施方面的严重不足啊。 嗯、 你想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的增多，加州的住房危机愈演愈烈啊。 哦、天 哪，在截止2017年的过去的10年当中，加州虽然每年建造大概是10万套住房，可每年住房需求量却高达18万套。 对，所以这个还是有点供不应求。供不应求啊。那由于城市区域饱和，大量的住宅区逐渐深入荒野山林，所以在山火爆发之时很容易被焚毁。 嗯， 那加州研究山火问题的专家理查德哈尔西也曾经在洛杉矶时报撰文指出，山火是南加州自然生态的一部分，不可阻止、 啊、 但是山火对居民区的巨大破坏是可以减小的，必须承认这背后的社会原因包括糟糕的规划。 是的，一切的原因都是，就你一个事情发生了、 嗯、 不单单是现场，比如说天气的原因，人们的原因，它是量变大大大大积累出来之后，一旦产生之后，比如说城市规划的问题， 嗯， 为什么车队就一条路呢？为什么多条路出去呢？ 是的， 而且老龄化的人口分布化严重， 嗯， 也是加难了给这个，比如说灾情发生之后疏散的困难度、 嗯、 啊， 对， 我们希望呢这个天气和运营都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是天上的天、 嗯、 自然的原因是人为的部分哈，都希望这些惨剧不要再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 没错 啊，时间来到了11:53:03，一个片花之后，我们来听听我们的听众是否去过啊这个11月、12月的日本，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啊。 好，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我们来看看我们旅行号1073的热心的听友和网友哈，是不是有自己的一些感觉哈？我们先找一个桃子与思康 他说11月中旬下旬是日本的红叶季，大半个日本都会在这半个月里迎来鼎盛迷人的秋景啊。他做了个东京地区赏秋名景的推荐，算是一个小攻略，希望来东京玩的朋友们一个参考啊，告诉各位，这是真的是一个发光的季节，大家玩得开心愉快啊。 是的，还有旅人视角说京都红叶现况， 现况 神户寺金堂前的红叶已经进入最美的时候了。现在开始播报啊，往神户寺之前的茶屋的红叶也已经红得很好看了，大家可以来这几天住这里走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呢，因为之前台风的影响，计划到神户寺的话请在西明寺附近的这个叫做琛尾下车，那之后呢再步行到神户寺，含爬山单程约20分钟， 也不是很麻烦的一个行程哈。张小鱼他说是东京神户外苑银杏大道东京都内排名第一的赏秋景之地，大家可以重点画个圈圈。 对， 树叶还没有完全变黄，等道路被落叶铺满的时候，美呆了 啊。还有七日野鬼说国营昭和纪念公园，这里就不用我具体介绍了吧。东京都内看红叶和银杏最好的地方，属于每年必到的， 红叶银杏都能看得到，非常棒。 是的 啊，一片是红红的紫紫的，那片是金黄的落叶， 哎呀简直太美了，红黄搭配， 是 这不就是那个西红柿炒蛋吗？ 是啊。周彤呢个人特别喜欢银杏大道 啊， 今天没来节目 啊， 人家去日坛公园 啊，去日坛公园了， 现在应该在当对， 那待会儿就是发来贺电呗，发来联啊，不是发来连线啊。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下面呢还有很多内容推送。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不知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说的挺好，但是你就会发出一些疑问哈。那京都这个地方常常都是人包着人 啊， 能拥挤到发出土拨鼠的尖叫，那种啊。但是只要大家挑好什么呀，时间，挑好对地方，就能独享一片好山好水好红叶。 那么为了避免你选择困难症哈，那孤独星球结合着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倾情推荐为大家挑选了几个最佳去处，无论是市区还是郊区，总有一个能让你在这个秋天爱上京都的红叶。 排名依然不分先后， 好， 第一个榜上有名的地方叫做玻璃光院 啊，琉璃光院， 琉璃光院， 琉璃光院，琉璃光院本身就很有名嘛，然后去这儿要赏红叶的话，那简直就是哇，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什么感觉？ 京都观赏红叶的地方不胜枚举，但是很多人都被琉璃光院里那宛若非人间的红叶所震撼。不同层次的红被框在木条围成的敞开窗格当中，又透过低处的透明塑料桌布产生了倒影，说是京都最美也不为过， 就很日本的风格了哈。这个琉璃光院一年仅开两季，春季是有新绿的萌芽开始， 对， 秋季红叶以黄橙红桃等多色更是为人津津乐道。 哇哦， 最引人注意当然是书院的二楼，这里怎么了呢？不仅能拍到经典的照片，还能在不同的角度观赏黄橙桃红的红叶，旁边呢还可以抄上一段小经， 是，不管你抄什么经啊，你可以抄一下 人间正道是沧桑， 沧桑， 沧桑桑 啊！除此之外呢，玄关清澈池水中的锦鲤可以许愿，琉璃之庭的数十种青苔等等，也都是很美的， 环境很好啊。 对，这个琉璃光院秋季开放时间是10月1日到12月4日， 还赶得上啊， 还赶得上11月中下旬，哇，这不马上就到了吗？ 对， 对，是红叶盛放之期，届时也会人满为患。哇，甚至有人排过3个小时的长队。 哦呦呦呦！ 所以来琉璃光院时间要选好，尽量赶早，避开周末。但是我觉得这本身就是矛盾的，那是不可能的。 有的朋友说呢，排队，你排队了，你还比没来的人幸福呢。 对呀、 你是这么想，对不对？ 至少你等3个小时，你是 能 看 到 的。 别让长队破坏心情。你可以完全在寺院周边小路上看看红叶，或是坐上缆车啊，去那个寺院群，是吧？然后再回来看看，运气都是可以的。远赴至此，不如索性安排一整天的行程，在山里走走，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呼吸芬芳的选择。 是的，就是大家来到这儿赏红叶嘛，就是要有一个好心情，千万不要着急。 对，你慢慢来就行了哈，都排队，你就看看大家排队的心情也挺好的。 对呀、实在不行搬个马扎， 是不是？咋去到哪儿呢？ 咋去呢？这个琉璃光院在哪儿啊？乘坐这个电铁到，就应该叫做巴赖比瑞山口站，它这个都是写的很繁体的字哈，或者是乘坐京都市。就市营巴士17路或者18路到巴赖站前下就可以， 找到巴赖站就行了哈。 巴赖站， 第二个榜上有名的地方也是一个寺庙哈，东福寺啊。东福寺这个地方呢是以红叶著称的，为什么？它是京都这个城市最精致的寺庙之一。到出现精致这个词儿一定不大。 对，我觉得也是，但是呢却非常的 讲究， 非常的讲究考究啊。通天桥是架起的长廊，在这里观赏红叶和新绿都是再美不过的， 都是两季啊。 对，它这个方丈庭院庭园，它方丈庭园八象之庭、表现出来禅意的摩登化，是昭和时代造园名家崇森三菱的得意之作。他和福建道和大社还有泉涌社都是不远的，三者可以串起来游玩， 不错啊。这个前往东福寺呢，你可以坐京阪线 JR 线奈良线至东福寺下车，挺好找的，步行前往即可。其实在 还挺近， 在日本啊，如果你要掌握了这个坐车的这样一些方法和方式，走着就可以到达， 对， 非常方便， 还是挺方便的。 是的， 然后呢我们来看看禅林寺。 禅林寺， 净土宗西山禅林寺派的总本山，京都数一数二的赏枫地点。 京都真好地方。 对呀、寺内的枫树有近3000株， 就一个寺里3000多枫树， 3000多棵枫树啊。自古有 秋之红叶永观堂的美称。寺内的永观堂已是赏枫必去之地，其中放生池和多宝塔与红叶同框的画面那是最为经典。 放生池这名字好啊。 对，放生池，这时候把你放进去、对，你放到这个画面进去，你看多么的美。 水位啊、 水位溢出来了。 蓝山，哎呦，蓝山这名字特好听哈。 是的，蓝山， 一个山一个峰哈，蓝山、蓝山作为也是京都著名的自然风景区，以春季的烂漫樱花和秋季的如火红叶闻名日本。从蓝山公园的展望所高台上可以正面看到大悲阁千光寺，往下可以看到这个川金宝金川两侧的风景和穿越其中的这个错愕蓝山观光小火车。 哎呀，还有小火车， 坐火小车那种啊，小火车一听那种蒸汽的，也不快那种啊，哒哒哒哒，这个景观非常棒、你可以在这个落叶缤纷也好啊、然后樱花绽放的时候，在这个林间树间穿梭，人美景美心更美。 哎呀，真的是好地方啊， 好地方，好地方， 是还充满了禅意。 对呀、对呀、 下一个地方呢，依然是充满禅意的一个叫做 南禅寺。 南禅寺，南禅寺呢是京都城内规模宏大拥有众多分寺的一家寺院， 它 都有分寺了啊、来的大多都是本地的信众、这里也是观赏樱花和红叶的圣地。秋日寺内除了有不得不看的红叶，还有充满禅意的枯山水。 枯山水， 对、什么叫枯山水，就是枯萎的那个枯， 就是那种、就是与个季节相称的山水的感觉嘛、 是的， 对吧。 那沿着山门的北边有一条路一直走，便是哲学之道， 就是这样走一直走。 哎，哲学大道啊，它将南禅寺和银阁寺连通起来，如果在本区域内一日游，一定要沿着它走一走， 很有讲究。 是的，哲学大道啊、 是的， 让你体验一下哲学， 让你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 是的，怎么去南禅寺？ 怎么去呢？抓住了矛盾啊？ 怎么去呢？乘坐京都市营巴士五路，在永观堂道下后，步行即可前往啦。 哦，这驾这个地方让我想到那个沙漠骆驼的演唱者。 啥呀？驾？ 鞍马和贵船吗？哲哲和罗？ 展展和罗罗吗？ 对啊，鞍马和贵船，这是两个地方，听着哈。我们呀、在城市当中，特别是日本这个国家，城市压力很大。 对。 不管是京都啊什么，反正是任何一个， 还是东京 啊，对啊，非常大哈，远离城市的这个浮躁和压力。从这个出柳町站的就刚才说的这个玉山电铁，向北行进大概30分钟，就是鞍马与贵船的寂静山谷。 哇，寂静山谷， 贵船啊，鞍马与贵船地理位置非常便于同时游览。从鞍马山出行，步行2个小时左右便可跨越山脊到达贵船。那这个鞍马的主要景点是，你看出来温泉了吗？ 哦， 精美的山寺和温泉。鞍马寺是当代日本为数不多的力图坚持真正修行的寺庙之一。 哦，是的，就是人家是以修行为主。至于这些景观呢，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对， 你来或不来，它都在那里。 To be a better man。 是的。好，美丽的自然环境为其增添了许多的魅力。 当然了。 而作为京都少数几个易于游览的温泉地，鞍马温泉是非常适合在徒步旅行后， 哎呀， 洗去一身疲惫的休闲场所。在室外洗浴还可以欣赏鞍马山的美景哟。 但是你在那个室外泡过温泉没有？ 室外温泉我还真没泡过， 就泡过一回，我就泡过一回。然后我老就是担心，因为我老带小孩出去啊，小孩的身体也不像大人那个适应能力比较那么强。 对， 因为室内室外的温差是有的。你虽然有什么连接，你披个被，但是你得过去有点凉的东西啊。就是我觉得我还是不提倡小孩小朋友，就是室内室外来回的混搭哈。 对， 我在室外泡的时候， 是在哪儿？是在日本吗？还是 北京 啊？北京啊，室外。 那种感觉哈，月朗星稀。 哇， 那天去的人不多，我打了一个时间差，我是周一到周五其中一天去的。然后就是你就看到每一个人在这个月光的照耀下，身上冒着哗热气， 哇， 露着脖子和肩膀大概这个部分哈， 就一个字，鲜。 对，很鲜儿，很鲜儿的，就感觉特别的放松。就是我就是有点瘫泡了 啊，泡了半个小时 那就飘起来了。我泡了大概21分钟 啊， 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他经常会有一些递水的，你要喝点东西嘛，补充一下体积电解质。 然后我 说喝点凯水。 对对对，说先生您泡的有点长了，因为他会观察你进去的时间。 嗯。 然后说您应该十五分钟左右就出来上岸上岸上岸。 还很专业。 对，我说谢谢您的提醒，听大家是很舒服，因为一般泡温泉天就比较冷了嘛哈，你在里边觉得挺爽的哈，但是别太长，但 是 就会对。 而且像什么泡温泉啊、蒸桑拿呀、就突然间想起来， 对， 有的人就喜欢。一进桑拿房能蒸40分钟， 太吓人了！ 我的天哪！我说那这样绝对是不行的。 我最多待3分半，我就直接就大汗淋漓， 就 晕得慌。 他们一定是出透了汗，把身上的那个睡衣都给浸湿了才可以。我觉得这样真的是不好啊！提示大家，咱们什么都要适度， 小心谨慎哈。 对， 而且刚看到了这个贵船神社是守护鸭川水源的古社啊，长长的这个参道两旁立着红漆灯笼，看起来很有气氛。此地的这个水占卜颇有趣，水占卜，水占卜，每年11月上旬和下旬，从日落到晚上20:30，沿这条街摆放的灯笼将四周点缀的美幻而美丽。贵船神社周边的红叶，可以晚上看晚风了吧？被灯光照亮啊！怎么去这个鞍马和贵船啊？ 鞍马和贵船哈，游览鞍马和贵船在京都的初厅柳站，乘坐那个旭山地铁 也是可以的。 在倒数第二站贵船口站下车，可以到达贵船。然后呢，在出口右转，步行大约20分钟到达山顶。到鞍马的话，则是要到终点站下车，径直出站。到鞍马与贵船的车票均为410，应该是日元哈。那车程大约是30分钟。 是的，那个货币我们没有确定哈，大家到时候去看一看哈。其实我们今天主要介绍就是京都这个城市的可以观枫叶的地方。京都确实是这个季节日本的网红城市，对， 那绝对的，就是京都有着很合适，就是说那种日式的古建筑， 是的， 再配上这样的枫叶，就给人一种非常静谧的感觉。 中国有太原，日本京都有大原啊。 是，我这一眼，我说怎么还说到太原了呢？ 安静的农业小镇大原位于京都北部10公里的地方，很久以前就已经被佛教净土宗的信徒誉为圣地。在枫叶变红和山景引人入胜的秋季，在这里的旅行呢，旅行者是相当多，络绎不绝。精美的3000院、济光院以及其他几座寺庙都在这里，景色迷人，特色浓郁。 是的，以秋季赏红叶出名的绣球花园，绣球花园啊，怎么的？要勾起来你对秀莲的想这个记忆是吗？ 就托在那个 啊，日坛公园呢啊， 想必在银杏树下榴莲的时候，也会出现秀莲的倩丽的身影。 对呀、秀莲你在哪里？ 我还看过她秀莲的合照呢。 啊，是吗？ 秀莲长发飘飘，穿一身大花袄，很好看了。 哎呀，长发飘飘大花袄，这是什么设计？ 清水出芙蓉的面庞， 哎呀，那大睫毛是不是跟沙漠骆驼一样？ 对，只有秀莲陪着他嘛。 啊，是是是。来，我们继续说这个大原的这个绣球花园哈， 千万别发脾气。 还有一个宏伟的佛像，使得3000院深受日本国内外游客的喜爱。3000院里的花园有清园，是日本最上镜的景点之一。 赶紧搜搜清园去啊！是怎么上镜哈、如果你想在离开寺庙之后走一走，可以上山看看有着奇特名字的阴无瀑布。我们觉得瀑布都会有声音，瀑布我们流水啊，没有声的瀑布啊。虽然听起来它的声音跟其他瀑布并无任何的不同，但据说阴无瀑布的回声，这个曾和和尚的诵经带来灵感，可以有一个非常的阿卡贝拉的。 好，阿卡贝拉，好吧。对，那济光院呢，位于大原的另一头，与著名的3000院遥遥相望。步行穿过一个安静的日本古镇，即可到达。 安静古镇， 对，安静古镇啊，大约1.5公里就穿过了。 哎呦，还行， 一点也不累。这个寺庙相对较小，在乡间徒步一天之后，可以把这里当作是最后一站。 怎么敞开怀抱拥抱大原呢？在京都站乘坐17路或18路京都巴士，大原站下车即可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哈。 是的， 我国台湾有高雄，日本京都也有高雄。 哎，也是高雄啊。高雄呢是一处隐蔽的山地村落，隐匿在京都西北部的深处，因为秋季美丽的红叶以及精美的神户寺、西明寺和高山寺等寺庙而闻名遐迩。那神户寺是我们最喜爱的京都景点之一了，也很有名。一段长长的石阶从青龙川一直延伸至寺庙的主门，神户寺就位于这段石阶的顶层，金堂是其中最醒目的部分。 位于寺院中另一段石阶的顶层，里面的药师如来是平安时期的木雕名作啊。那小巧而精致的西明寺由空海的弟子智全开创，里面陈列的释迦如来像和千手观音像都是名家大作， 非常漂亮啊。如何前往京都的高雄呢？乘坐巴士前往高雄有两种方式选择，从京都站出发的发车的 JR 巴士每小时一班，到达高雄需要60分钟，在山城高雄下车，或者在四条乌丸搭乘京都市营的巴士八路啊，就是八路车，在高雄下车，所有景点都可以通过脚步丈量。 哇哦，真的是太喜欢了，我就喜欢这样走着走就能到的。 综上所述之后呢，最后一个今年最热大热点， 有网红呗？ 大红，北野天满宫。 哎呀妈呀，北野天满宫，快介绍一下这个。 这个是天神信仰的发祥地。这里是日本全国12000所天满宫天神社的总本社， 总社总部在这儿呢。 对，拥有300棵红叶树的红叶院北侧的樱桥下，清流纸屋纸川啊，纸屋川静静的流动着。哎呦呦呦呦， 我 没去过，非常神圣。 看着红叶慢慢飘入水中，穿着和服踱步的日本妹纸，让人忘记平日里的烦恼与压力。哇，这一幅画面简直是太动人了。 是的，想想想象哈，观赏时间呢，正值现在的时候，现在是11月12号，下旬应该15号开始， 对， 到12月上旬。 是的，那么怎么去到这里呢？公交啊。JR 京都站乘坐室内巴士线50路，或者101号，在北野天满宫站下车就可以到达了。对，以上给小伙伴们介绍的还都是比较方便去到的地方。 坐车呀，都可以去。 对，就不管你是坐大巴还是坐这个城铁，都可以到达，并且周围呢都可以玩上一整天。那像大家所熟知的清水寺舞台，仍然在工时当中，也就是在这个施工当中啊，完成的时间还没有定，所以建议今年还是错开为好。别忘了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毕竟这样的旅行才算是完美。 去日本呢，有很多可以消费和观赏的地方啊，冬天啊有，秋天也有啊，春天也有。 对，其实说到红叶，我觉得虽然我去日本的时候是夏天，并没有赶上，但是呢，除了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些，像东京或者说是很多的地方，在室内也会有这样的红叶，给大家所观赏到哈。 他们的城市规划非常的合理啊，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城市的这个现代化的布局当中，忽然看到一处很有特点的寺庙，那真是灵光一现了。 是的，就即便是没有这样古色古香的寺庙，我觉得在像东京这样的超级大都市， 繁华的， 对，然后呢，在某一个区域或者某一个公园能够欣赏到这样火红的枫叶，也是一种很好的搭配。 是的，而且不要忘记日本的美食呢，一年四季都应景哈。 对， 然后呢，你也可以找一个非常舒服的地方，看完枫叶之后呢，泡个温泉，跟家人一起相处难得的这个时光哈，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美满的一件事情。 对啊，反正我觉得日本是玩法有很多啊，像秋冬这两季北海道可以看雪，但是那个可能要再冷一冷去会比较合适。那现在大家都会去关西地区京都大阪游玩一圈，体验日本就是那种合适或者说很传统的很古典的这样的风韵，那或者是去东京以及它的周边，我觉得这个还是更适合年轻人。 周妥虽然没在直播间，人家在稿子最后留了一个写的小字条。 哎呀妈，还小纸条呢，给念念来。 道道准字。 哎呀， 好，干嘛要离职啊？好，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个布批。 怎么批批批啊批？我说。这个此时此刻，想必你们正在直播间直播 啊！ 我现在在日坛公园的银杏大道 啊， 这个地方品名北京的秋 啊， 品名北京的秋， 是是是， 此时此刻内心翻涌， 好， 我呢是此起彼伏，想到了 秀莲， 想到了曾经的简单生活， 哎呦， 可现在日新月异的北京城的变化， 哎呀。 我非常的感慨，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幸福的世界里呢，我有感恩。哎呀， 哎， 不错不错啊， 感恩， 对，还知道感恩哈、啊，感恩的心， 我随时会抱着一颗感恩的心， 是 这个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对 谢谢， 我觉得像周驼他还是骨子里面是很浪漫的，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他可以就是哎突然间去日坛公园去赏赏银杏哈、啊，去感受一下这个秋天难得的静谧。其实你说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不管你是在哪儿，东京也好，北京也好，或者说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些所有的寺庙也好，只要你心中想求得一份宁静，你总是可以找到的。 是的，只要心中有海，哪里都是海滩 啊！是的， 是不是？ 给你捧杀。 是的，谢谢大家的收听哈。也希望大家在11月中旬和下旬到12月中旬可以去日本京都这个城市感受秋风的感受。 是的，据说现在3年多次往返，手续简化了哟， 简化了，方便了哈。那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周驼的深情留言， 对， 我们都要感恩哈。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其实每档节目接一档节目都是我们用心去准备的哈，希望大家每天的时候都锁定调频 FM107.3， 没错，锁定我们每天中午不见不散， 拜拜。いつか命の旅終わるその時も祈るでしょう。あなたが憧れたあなたであることをその笑顔を幸せをさなくていいから遠くで見守ってて強がってるんだよでもつながってたいんだよあなたがまだ好きだからもう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翻涌成夏，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他，有谁迷路了吗？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风吹了雪花，吹白我们的头发，当初说一起闯天下，